置身于过往与未来之间，和我们一起倾听亲切的声音。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城市文化范儿重播节目。 时光之间，畅游文化瑰丽世界；忙碌之间，探寻文化背后故事；雅俗之间，包容文化万象百态。 生活有姿态，城市要有范儿，城市文化范儿，现在起范儿。听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城市广播为您播出的城市文化范儿，我是主持人黄燕。 城市文化范儿，透过镜头看清世界的美好。在16世纪文艺复兴时期，欧洲就出现了胶片相机的鼻祖成像暗箱，直到1839年8月19号，法国画家达盖尔公布了他发明的达盖尔银版摄影技术，于是世界上诞生了第一台可携带式木箱照相机。 今天呢，我们的这个城市文化范儿呢，是继续一个系列节目，叫纵览千年艺术珍品，共话央美百年珍藏。今天我们要带您透过镜头发现世界的美好。由北京市农业局和我们北京城市广播联合推出的系列活动又见田园的第二期活动即将在下周三，也就是7月25号开始。现在我们招募15个家庭一起走进北京植物总医院，为您家中的绿植寻医问诊，听专家来讲授植物天敌们的相生相克，参观现代化的实验室，获得精心培育的菜苗，由专家手把手教您如何在阳台种蔬菜。现在您就可以访问我们城市文化范儿的微信平台，点击田园报名这个按钮参与报名，让我们一起开垦阳台农业，打造绿色生活吧。 有文化的城市，有品味的生活。 FM107.3 AM1026 城市文化范儿。 听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欢迎您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是主持人黄燕。在最近这几周的节目当中呢，我们都陆续邀请了中央美术学院的很多教授老师们走进直播间，为我们介绍这次为了纪念央美百年华诞特别制作的一套著作《中央美术学院美术馆藏精品大戏》。那么今天呢，也是这个系列的最后一集，收官的一集了，我们要跟大家一起来关注摄影卷当中的藏品。哎，来请出我们今天邀请到的嘉宾，中央美术学院美术馆学术部的副主任蔡萌副教授。蔡教授您好。 你好，主持人好，大家好。 哎，欢迎您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做客，带我们一起来透过镜头发现世界的美好。另外呢，我们今天也给您把要谈到的一些藏品给您推送了一条微信公众号，您发送央美摄影这四个字，央美摄影这四个字，就能够看到我们今天即将为您来介绍的这样的一些非常有意思的这个书中的这个摄影的精品图片了哈。那么我们看了一下资料哈，从严格意义上说，蔡教授，中央美术学院美术馆大规模的摄影收藏实际上是从2009年开始的， 对， 到现在2018年也不过10年的时间， 对， 咱们这个央美美术馆的这些摄影的藏品都是来自于哪些国家和地区的呢？ 我们首先以中国本土为主，然后呢，立足本土，稍微把它扩展到一个所谓的全球的范围。 嗯， 那么现在主要是以欧美和日本为主吧、啊。差不多。 那咱们央美美术馆收藏的这些摄影作品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就是有哪些时间段的呢？ 我们基本上，我其实严格意义上讲是现当代这部分，差不多就是20世纪以来的。然后基本上是围绕着我们这些年做过的一些展览，通过一些展览，然后来遴选啊，来收藏作品。 那么这次摄影卷当中收藏都包括了哪些摄影师的作品呢？ 比如说比较有代表性的吧，比如中国当代摄影史、现当代摄影史的，比如说像庄学本，像沙飞、吴印贤，包括80年代以后的像侯登科啊，什么都在里头，包括到当代的这部分的，比如像缪小春啊、徐岩啊、王国峰的作品。当然，你也可以看到我们这里有国外的很多艺术家的，比如像这个，像南非的罗杰·拜伦，还有法国的瓦尔达啊，新浪潮的一个老祖母哈，带引号的一个，然后还有马克·吕布哈，这样的摄影大师的作品。 那么我们知道国际上一些著名的博物馆，比如纽约的现代艺术博物馆、泰特博物馆、蓬皮杜啊、大都会啊等等，这些都设立了有专门的摄影部。那么现在刚才您也说到了央美美术馆，这个也收藏了很多这个摄影大师的作品。那么有哪些他们的这些精彩的作品呢？ 其实像类似像 MoMA， 像这不是就纽约现代艺术博物馆哈，咱们简我们简称叫 MoMA， 对对对， 啊，包括泰特啊，包括蓬皮杜啊，就是这些大的博物馆啊，他们这个摄影的收藏起步非常早，在上个世纪最早像 MoMA 20世纪的30年代就开始成立摄影部了，就开始把摄影作为一门艺术来看待，来进行收藏、研究、展览。整个的一系列的这样的围绕它的包括出版的这样的一系列的一个完整的一个工作。那么在中国相对就这个工作开展的就比较滞后了，就是应该严格意义上讲都是2000年以后的事儿。所以是一个我们起步比较晚。但是这样的话呢，就是他们其实潜在了一个很好的一个先机，就是他们在这个摄影在就是在这个漫长那个一个相对所漫长的100多年的历史中，他们就可以建立大量的积累。因此呢，就是所有就摄影史上经典的代表作，在这些大的博物馆里头基本上是全套的。对。他们的这种，我用一个比较我们经常就是所谓的一个所谓穷凶极恶的做法吧，就说他们是这样的一个方式在收藏照片，就是 比如说他们有些什么样的就是这种成套的让你们也非常羡慕的。 哎呀，就是基本上就是你能整本就摄影史的这样的一个经典的摄影史的收藏，一个序列完整的序列。 你得给我们举个例子呀，要不然听众们如果不是搞摄影的哪知道这是摄影史是什么系列。 OK 就是说他因为摄影史上有比如说从这个1840年发明以后哈，然后就一直到现在呢，就他其实在这个不同历史时期的有一些代表性的摄影大师，代表性大师呢他有一些代表作品，那么这样的话呢他们就主要针对这样的作品，比如说在比如说在美国吧，我们比如说拿某马为例啊，比如说看比如早期的从18世纪的一些传统的那种摄影古典工艺的那些照片他们都有收藏。然后你到20世纪之后像那个直接摄影开始出现哈，F64 小组出现之后，像什么斯利格里茨啊，什么像这个保罗斯川德呀，包括像什么沃克埃文斯啊，什么罗伯特弗兰克呀，什么那个就是这一系列的这样的一个那个大师的那个作品哈，他们就非常有序列的来进行收藏，就这是一个就是今天看来那些照片都一张都可能都上100万美金的那种，就你可能就已经就我们可能很多都错过了这个最佳的时机了。当年很 便宜，虽然错过了但是咱们也算是开始了哈，10年前。所以咱们是收藏了哪些就是有比较精美的代表性的作品，您也给我们举例说一下央美美术馆有的。 对，比如我们其实现在还是立足中国本土吧，因为我们先不奢求哈那么一个所谓的一个全球的一个概念，那么我们能把我们眼前的我们眼下能把握住的就中国当代摄影的现当代摄影的收藏能够建立起来就已经非常不错了，而且我觉得这样也可能比较容易建立我们的特点。然后再加上呢在过去的这100多年呢，其实中国随着这个就摄影介入到中国的这个现场哈，跟这个现实发生的非常密切的关系，随着国家的崛起呢，然后整个摄影在里面扮演着非常非常重要的角色，包括它已经进入到整个中国文化的这样的一个当代整个的语境当中了，一个所谓的文化叙事的一个大的语境里。因此呢，就是它要今天看我们如果一个当代艺术或者是一个现当代的一个艺术展览里，好像如果没有摄影的存在，好像都有点有可能或许某种问题 缺失哈。 对， 那咱们央美美术馆收藏的这个摄影作品最早的是什么时候的？ 我们现在目前是在二十世纪初期。 二十世纪初期，那算也算是比较早的了。 对，相对来说吧。 啊、 嗯，其实也不一定非得再早，就是比如说那八、嗯、就一八，嗯、就是十九世纪的 收藏的比较有代表性的是一些什么作品呢？ 代表性的，你比如说像那个，这次我们收藏了很多，比如说沙菲的，像那个鲁迅和青年穆赫加在一起啊， 嗯、 包括威廉贤的《白求恩大夫》呀、 嗯， 包括像这个庄学本拍的这个少数民族的那个肖像啊， 嗯、 还有像这个马克吕布的早期在中国啊、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在中国拍的一些照片啊， 嗯、 还有包括像类似瓦尔达也做了同样的事情、 哦， 那些照片我们也都有收藏， 嗯， 对，还有当代艺术的这种摄影。 其实摄影相对于油画、雕塑这些传统的艺术门类来说，它是随着相机的诞生才产生兴起的。 嗯， 所以在艺术发展的进程当中，刚才您也说了，并没有那么悠久的历史啊。 嗯， 而且我了解到说，当年还是有一场关于摄影艺术的运动，是吧？因为最早的这个一般美术馆啊是没有这种，不会开展摄影展的。 对，其实说其实摄影我们今天可以把它看成是一个多面体，它可以是天文的、地理的，它可以是物理的、化学的，可以是医学的、商业的啊，甚至是那个刑侦的哈、啊、当然它可以是艺术的。那么就是在你会发现在整个这样的一个漫长的过程中呢，摄影是一个不断它的这个艺术化，或者说它是从不断的各种刚才所说的这种各种功能中啊、挣脱出来，挣脱这个束缚，从这个所谓的这样的一个樊篱中跳出来，然后并独立成一个艺术的门类的。那么在这个过程中呢，其实我们经常说一个叫所谓的艺术合法性的一个过程中呢、 嗯、 就是美术馆起到了非常至关重要的作用、 嗯、 就是在尤其在目前公认的可以说就是上个世纪三十年代，就是纽约现代艺术博物馆 MoMA、 嗯、 啊策划的一个叫做1839到1937的那个展览、 哦、 这个可以说是一个就是摄影被认可为一个成熟的美术馆艺术的一个决定性时刻， 1839到1937的这样的一个摄影展， 对，那差不多是在摄影被发明100周年即将到来的时候吧。MoMA策划的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展览啊。那么，嗯，从另一个角度来说呢，它也是那个当时MoMA做的一个四个重要的展览的其中的一个。当时他们做了其他的三个是什么呢？就是他们在那个就是在三十年代做的那三个展览，就是一个是立体主义抽象艺术，还有一个呢就是达达和超现实主义啊，以及还有做了一个包豪斯的一个回顾性的一个展览。那么跟这个摄影的展览四个就构成了就是当年就是他们非常有前瞻性哈，有那种对当时的艺术的一个非常直截了当的这么直接的一个反应，对后来呢也产生了非常深远的影响。那么包括这个展览，回到我们说的这个1839哈到那个1937这个摄影的展览，当时那个策展人叫罗伯蒙特纽霍尔，纽霍尔后来呢就把这个展览图录的文章呢不断的去修订，编成了一本就是摄影史、 嗯、 以至于这个摄影史呢不断的再版，今天就成为了就在美国高校艺术摄影教育当中差不多90%的高校用这本书作为摄影史的教材， 嗯， 就非常经典。 所以说摄影真正被认可为一种成熟的美术馆艺术的决定时刻，公认的就是刚才您说的1937年这个纽霍尔在纽约现代艺术博物馆，也就是 MoMA 策划的这个展览，摄影1839到1937哈。 是的。 哎，那么微信网友米斯克121就问了，他说央美收藏的这些照片我们平时在这个美术馆里能看到吗？能看到吗？ 我们要有特殊的展览才能看到。 嗯，明白了。那么他说呢，另外我是一个摄影爱好者，我的相机肯定没有专业的设备好呀，还有没有可能拍出好照片呢？这样稍后我们请蔡蒙教授一块儿跟大家来一边欣赏照片一边来聊聊拍照的一些技巧。那么现在您发送央美摄影这四个字也能到我们城市文化范儿的微信公众号，能够看到我们今天即将为您介绍到的这样的一些精彩的作品。 城市文化范儿，透过镜头看清世界的美好。数千年以前，人类就认识到暗箱成像现象， 光线从一个小孔穿过黑暗的箱子时，会在对面的墙壁上投射出外界景物上下颠倒的影像。16世纪时，人们发现通过简单的透镜可以改变暗箱成像的分辨率以及清晰度。到了17世纪，出现便携式反射照相机暗箱以来，许多绘画艺术家都借助它来正确地呈现透视图。照片记录着我们的生活，记录着我们的变化。在一张张照片里，我们在慢慢成长，相机同样伴随着我们的成长，也在不断发生变化。它已经慢慢演变成了可以自己选择照片的数码相机。 另外呢，由北京市农业局和北京城市广播联合推出的系列活动又见田园的第二期活动在下周三，也就是7月25号要举办了。现在我们招募15个家庭一起走进北京植物总医院，为您家中的绿植寻医问诊，听专家们讲授植物天敌们的相生相克，参观现代化的研究实验室，获得精心培育的菜苗，由专家手把手教您如何在阳台种菜。现在您就可以访问我们城市文化范儿的微信平台，点击田园报名这个按钮参与报名，让我们一起来开垦阳台农业，打造绿色生活。听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是主持人黄燕。今天呢，我们城市文化范儿呢是继续一个系列节目，纵览千年艺术珍品，共话央美百年珍藏。我们带大家一起透过镜头发现世界的美好。那么这本摄影卷呢，也是目前我国第一部美术馆博物馆的摄影的藏品集，所以也非常的难得。您现在发送央美摄影这4个字到城市文化范儿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看到我们今天为您挑选的这整本书里头，我们今天节目当中会谈到的一些这个精美的艺术品哈。那么今天我们为您邀请到的嘉宾是中央美术学院美术馆学术部的副主任蔡萌副教授。那么蔡教授刚才呢说到了这个央美美术馆收藏的一些精美的这个摄影作品，秋子就说，他说我在北京画院曾经观赏过沙飞的摄影展，他是一位战地摄影师，很令人敬佩哈。 是的， 还说到什么鲁迅之类的，是他的作品，一会儿我们也会谈到哈。 嗯， 这样，因为刚才呢，先请您给我们讲了一下这个摄影啊，在世界兴起以及走入我们中国的这样的一个简单的历程哈。那么摄影是叫1842年传入中国的是吧？ 对， 其实时间也蛮长了哈。 对， 那整个19世纪下半叶的中国摄影，主要还是在这个西方殖民者，他们这种猎奇的视角下拍摄的一个东方的古国，他们可能很好奇哈。 是的。 那个时候可能很少有表现我们自己中华民族美学特色的作品，因为我们自己就是中国人搞摄影的。那时候肯定是很少，它是一个舶来品嘛，哈。 没错，没错。 所以说呢，我们今天要给大家这个介绍这个摄影卷里头的作品，我们要先给大家推荐的一位叫被尘封了许久的摄影家，中国人类学摄影的先驱庄学本。刚才您在介绍的时候也多次提到哈，咱们这里有收藏有他的作品。这是一位什么样的摄影师？您给大家做一个简单的介绍。 好，庄学本他经历比较传奇。他首先他在那个上个世纪20、30年代在那个南京是一个银行的职员，但那时候其实他们那个工资蛮高的，一个月100多个大洋，然后他就有钱有闲，然后就搞摄影。 哦， 摄影还确实是挺花钱的，尤其早期他是奢侈品，尤其相机胶卷包括整个的洗印，包括那套设备，所以呢他就当时有了条件去做这个。后来呢他就在良友画报上发表过一些作品，然后参加那个一些全国的那个远征团啊，就是去考察，然后他就那个拿着照相机去拍，然后就拍出点名气了。 嗯， 拍出点名气了，后来他就去到那个西南地区，去这个受这个当时那个中央研究院啊那个院长丁文江的委派呢，就是做那个人类学调查。 人类学调查， 对， 调查什么呢？这是 就是其实当时呢是那个民国政府呢，其实是有点就想给自己留一个后路，就可能怕一旦就那个战争吃紧，抗战的时候呢，他们就开始往后撤 啊， 那么就得先派一部分人先到西部地区来做考察， 打前站去， 对，了解当地的人文地理 风土人情啊。 对对对，他那个人类学呢叫体制人类学，是人类学里头特别特别的一个部门一个分支。就他到什么程度呢，就是后来那个庄学本重新写过一本叫西康彝族调查报告， 就把这个西康地区的彝族人啊做完全意义上那个体质人类学的那个测量，就是他那个报告里面有很多表格，然后比如说他那个什么眼睛多宽， 嗯 啊，耳朵多长，鼻子多长， 嗯， 然后皮肤的颜色，头发是什么状态，然后口那个口嘴 是什么样的， 对对，就是身高，所有的做这种测量，然后、嗯、然后拍照，你看他那个照片就往往是正面一张，侧面一张，甚至还有背面一张， 嗯， 就是特别严格的那种，有带有点那种就是现代意义上的这种科学的这种基于这样的一个背景的这样的一个特殊的观看， 嗯。他的这个照片很有特色，今天我们也给他挑选了一幅就是他拍摄的人物肖像的摄影作品哈。 对， 画面上是一位少数民族的小女孩，眼睛里透出一种清澈的这个淳朴哈，特别像什么你知道吗，希望工程里那个大眼睛那女孩苏明娟的那 对对对， 有点像那个哈， 有点、 嗯、啊，这幅作品是什么时候的，当时是一个什么样的情景下拍的，有一定的记录吧？ 对，这个是嘉荣少女，就是在1938年 嗯 拍摄的、嗯、那么 嘉荣是 一个地区 啊、哦、 对对对，就是在西康那一带、嗯、对，那么就他当时拍的这些肖像呢，就是有一个非常特殊跟那个跟希望工程大眼睛不同的是呢，就希望工程呢还是一个比较偏纪实或者是偏新闻报道的这样一个一视角， 嗯 啊，或者说一个所谓的报道加艺术的这样的一个视角， 嗯， 那么庄学本的就刚才我讲的，就是它是一个这种体制人类学， 嗯， 加某种艺术的， 所以它特别的写实，就是面部拍的这个一览无余哈，尤其在对上您刚才说它的那个文字的技术，你就能很清晰的了解这个人群到底是长什么样。 它非常特别的就是说它庄学本的照片都除了这张比较代表性以外啊、 嗯、 大量的照片你都感到就是被拍的人啊是非常的安静， 嗯， 非常的平和，非常内敛，然后呢就是安安静静的就感觉就坐在那儿对着一个镜头，然后可能那一天呢就有一点外面可能有点阳光，然后周围可能有点风、 嗯、 是一个风和日丽的一个院子里，你能想象就庄学本非在慢条斯理的有条不紊的在整理他的设备，然后让他这个调整被拍的这个模特他的那个一些细节啊，就往这偏一点啊，就完全是你能感觉到是那样的一个状态，其实也能透露出映衬出这个拍摄者的那个状态， 嗯， 其实这两者之间 内心是安静的， 对，它其实互相影响的，它能影响到那个模特、嗯、就是都能把这个就沉下来。当然，你也可以想象，就那个时代，就是很多叫那个西南那些少数民族地区的人啊，他是没见过照相机的，他不知摄影为何物， 嗯， 因此他对这个东西也是有一种带有一点好奇吧， 嗯， 或者说他也不知道能被呈现成一个什么样子， 嗯。 于是他可能就只能听庄学本这个摄影师来去摆布啊，然后他的状态慢慢慢慢就被庄学本的状态所吸引所带动， 嗯， 所调整，然后最后形成了一大批这样非常特别的照片，就是他这种我觉得他这种艺术的那种感染力哈、啊、他不是一个那个拿着照相机上蹿下跳的那种拍法 呢，就是人不是那种就是神采特别飞扬的那种感觉、啊、 不是 其实我们现在想一想，能够流传下来的不光光是这样的一些摄影作品，亦或是一些画作，比如说蒙娜丽莎，就是那种比较沉静淡淡的，它特别耐看那个样子、嗯、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没错 啊。其实你说现在随着手机啊、数码相机啊、自拍杆这些设备的普及，摄影真的是，尤其是这个手机的普及，在日常生活中真的是信手拈来了哈。 对对对。 那么刚才您说到刚庄学本的这幅这个少数民族小女孩，她的这个照片，孩子没有任何的表情，也没有动作，就这么淡淡的坐在那儿、 嗯、 但是你能够感觉到这个人物很立体很鲜活。 对。 我们现在嗯，好像在网上也有很多教大家这个拍照时候很好看的技巧，什么捂着肚子、 啊、 托着腮，其实就是做一些这种 pose 或者是造型。 对对对。 其实那就是可能你拍的时候，你那时候觉得，哎呀，这表情特别好，很生动。但是这样的照片好像很难，就是持久的流传下去、啊。 对， 它是记录某一个生活的瞬间，应该是。 对，就这种照片，就是每天都应该是数以万、数以亿级的这种量级的照片。对， 嗯、 就是确实呢，就是他，你这个问题特别好，就是这样的，就是我们日常的这种照片， 嗯， 跟这种经典意义上的这些大师的作品， 嗯， 有什么分别呢？ 对，有什么区别呢？ 其实我觉得最重要的呢，有一个就是它的区分，就是它的趣味是一个业余的， 嗯， 啊，或者带有某种那个就是沙龙的或者业余的这种趣味，这种审美趣， 嗯、 或者一个世俗化的趣味。 是。 而那个庄学本的那个是一个偏人类学，或者是偏，嗯，带有某种摄影叫什么？我们叫摄影本体语言的， 嗯， 或者是偏艺术的这样的一个比较专业的一个趣味。就这个从趣味的本身，它就有一个大的偏差。 哎，其实我看到，就咱们现代的这个很多摄影大师拍的一些比较有名的人像作品，也很少有那种特别大的表情哈、啊 嗯， 都是比较人都是比较就是很平常淡淡的这种表情的。 对，他沉浸在被拍者自己的状态里。 啊、 嗯，对。 所以是经典的作品，其实并不是那种。很张扬的哈， 对， 反而是这种比较内敛的。 大部分是吧？但也有例外，也有例外。你比如说那个，对，有一些摄影史上也有一些比较夸张的那种，也有。但是我觉得呢，就是说这个还不是最重要的，就是说，还是一个我觉得对摄影的理解和认识吧。 嗯、 就是还有就是庄学本那个时代，就是他的那套美学或者他的这种摄影审美， 嗯、 就是他是基于那个时期的那个，也是一个基于那个时期摄影的独特性。 嗯、 就是那个黑白的胶片的， 嗯、 我们俗称我们叫学术说叫明胶银盐照片，就我们家里那黑白的老照片， 嗯、 那种就是。就那种摄影，它是一个还是应该相对比较精英化的一个摄影吧，就是它不可能像今天手机摄影 就太随便了， 太随便了，对，就是日常的这种，因为这个东西就其实我觉得它有点像那个怎么讲呢，过去那个就是一种日常表达， 嗯， 比如说我们过去你可以想想你上一次用笔写字是什么时候，今天好像几乎我们每个人都在用那个手机的虚拟键盘， 是， 然后拍一张瞬间拍一张照片，然后配一点文字就发到微信朋友圈里去分享了、 嗯、 那么其实这就是今天当下人的一种日常书写和日常表达，这就跟古人呢拿着毛笔蘸着墨写一个什么贴啊，写一个小的一个很短的一个东西啊，随便写一个东西、 嗯、 就是它是用文字用书写来表达的、 嗯、 日常化的这种表达，那么今天是完全转换到这个手机和移动互联网、 嗯、 每人人手一个智能手机加一个移动互联网以及一个社交媒体平台微博微信、 嗯、 然后就这是一个我觉得就是一个就是我们表达表日常表达方式或者日常书写方式的一个巨大转换。 嗯， 对， 时代在不断的发展哈、啊，大家的这种交流的方式、表达的方式也真的是有巨大的变化。 对，包括可能带来我们那个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的变化。 嗯，那么今天呢，我们的城市文化范儿呢，邀请到了中央美术学院美术馆学术部的副主任蔡萌副教授做客我们的节目。给我们带来纵览千年艺术珍品共画央美百年珍藏这个系列节目的最后一期，我们今天来说一说摄影卷里头的一些精彩作品。那么刚才呢，我们的这个说到了我们的微信的老朋友秋子也说过了，他北京画院看过沙飞的这个摄影展哈。沙飞呢，他是抗战时期中国摄影的先驱了，而且也是摄影武器论的这样的一个提出者哈。那么沙飞应该说在咱们中国的这个摄影史上是一个非常著名的人物了。 对， 嗯， 对，他是一个，我觉得这个，嗯，沙飞本人他是一个怎么讲呢，他是一个也是一个非常经历非常传奇的一个人， 是、嗯、 然后 一言难尽呢、啊、 真的是，对，要是完全我去年在北京画院那个展览去给他们专门做了一个讲座、 嗯、 就讲沙飞，对，讲了一个上午，对，就是这个人他其实有两个很关键的，一个是就是他曾经拍过鲁迅， 嗯， 拍过一批那个就是非常重要的鲁迅的照片、 嗯、 这个是而且影像非常有质量哈，就是一个这个 high quality 叫什么高品质的这样的一个鲁迅的一批作品的 经典， 对，有一些经典的鲁迅照片，那些都出自沙飞之手、 嗯、 对，以至于他后来把这些底片珍藏在身上就对，就一直带走了。 嗯， 这底片我们都见不到了，但是我们现在能看到的这些画面还 不断的在传播着。 嗯，鲁迅这个坐着椅子上侧脸抽烟的这张哈，这是我们见的比较多的一张。 对对对， 嗯， 他跟青年木刻家们在一起，就是当时他们在第二届流动木刻展的那个展览现场， 就是1936年的时候。 对对，然后这个展览其实要说起来呢，跟上一期我们做那个版画卷里头有一个叫李化的， 嗯， 还有关系 哦。 那个展览就是李化策划的 哦。 对，然后那个李化呢，跟沙飞呢两个人呢关系特别好， 嗯， 他们两个人是早年一起是学电报的， 嗯， 就是沙飞和李华他们都以前都是最早学发报，就是那电台发报，就是其实他们比较早就开始有这种现代传播意识哈，所以他们后来转到艺术的时候就会选择像摄影像木刻， 嗯， 就是这种很容易进入到传播学有传播学意义的这样的一个艺术媒介上。 嗯， 那么那个这个展览是当时那个李华呢没有到上海， 嗯， 沙飞当时呢正好在上海，在那个上海美专上学， 嗯， 等于他们两个就是后来就变成什么呢，就是沙飞变成李华的一个通信联络员，就帮着他们收作品，然后移交给那个陈延桥，当时也是新兴木刻里面的一个年轻的一个版画家，然后他们再拿去布展啊，这整个当时那个都有回忆，就好多人在写回忆的时候都把这段全都给描述出来了。 嗯， 然后呢就是展览开了以后，到了最后一天就要临撤展的那一天， 嗯， 鲁迅突然出现在展场里。对，然后呢就是一群那个当时在场的青年木刻家就把他围住了， 嗯， 围住了，因为他们也是那个受鲁迅影响了嘛，因为鲁迅当时做过那个青木刻讲习所嘛，在上海， 嗯， 请那个内山佳吉给他们讲那个讲木刻知识啊，讲教技法， 嗯， 啊， 鲁迅一直对这个特别感兴趣，啊， 特别感兴趣， 也收藏了很多这个东西，啊， 对对对对对，他对那个推动中国那个木刻运动 对 起到了非常大的作用，而且他你又是一个大文豪，你想想， 嗯， 有他来站台来背书哈， 嗯， 然后一帮年轻人就跟着他，就等于是在他的带动下那个形成了一个所谓的左翼美术， 嗯， 一个非常大的运动哈，就是在当时非常非常影响， 嗯， 这整个在20世纪中国美术史上是极其重要，因为它太特别了，太有特点了啊，是一个又非常跟本土接地气的这样的一个美术思潮和运动。 嗯， 那么在这样的一个 再回到那天的聚会上， 对，然后沙飞就突然出现在一个非常有历史意义的这个现场里， 嗯， 啊，那么其实在整个这个新兴木刻运动过程中没有留下什么影像。 嗯， 就木刻讲习所，今天我们想都知道木刻讲习所，鲁迅教他们做版画怎么弄， 嗯， 请人弄，但是没有一张影像照片留下 来，那时候照片还是少， 对，他们当时没有注意这种记录， 嗯， 所以呢就现在目前看，就是唯一能把那个就是把这一段历史能够记录和凝固下来的，就是沙飞拍的这一批当时就是在那个展场里的照片。 嗯 啊，然后这个后来这批作品连同那个鲁迅去世的时候沙飞拍的那个，嗯， 他的遗容、 哎，遗像，整个是就构成了沙飞就是他的一个非常非常早期的一个就是专题吧，就是一个作品系列，就是鲁迅系列。 沙飞也特别崇拜鲁迅先生是吧？ 哎，太崇拜了， 啊， 对，那就是他的精神导师。嗯， 所以说当时是1936年10月19号一早，他得知鲁迅先生去世的消息，然后就背上相机就赶到现场。 对， 然后就是这个在遗体前深深的三鞠躬，然后是打开相机拍下了这个鲁迅遗容这个摄影作品哈。 对对对， 据说因为这幅作品后来他被勒令退学是吧？ 这个有这么一个说法，但是我跟那个沙飞女儿那个王艳王大姐聊天，他们现在都他们倒是现在好像新发现的一些其实是他自己退学的。 哦， 对，其实就是沙飞还是蛮有个性的吧。 嗯， 对，就是他还是当时觉得可能自己可能确实有点不太愿意在那学校待着了， 嗯， 他还想因为随着那个时局的变化嘛， 嗯， 后来他投身那个抗战嘛，所以他就他其实这个人还是非常艺术家的那么一个性情的一个人。对， 也是比较随性的哈。 对， 确实是这个沙飞呢，他的这个摄影武器论， 嗯， 就是他也是一直运用这个理论，实际上就是 运用手中的这个相机， 对， 拍摄了很多，这是很好的这个作品，也是激励国人哈。 对对，他最早提出这个一个所谓的就是摄影武器论，和一个所谓的国防摄影，就是在抗战爆发的时候，对，那么当时就我可以给大家念一下他这个怎么提出来的，这非常重要，就是说在谁都知道，在国家如此危难的今日，要救民族的沦亡绝不是少数人所能做得到的事，因此唤醒民众是当前救亡运动的急务。但是直到现在，文盲依然占全国人口法数 80% 以上，因此单用方块字去宣传国难是绝不易收到良好效果的。摄影既具备儒术的种种优良特质，所以它就是今日宣传国难的一种最有力的武器。就是其实他说白了，当时中国文盲就识字率非常低，文盲非常多，那么 所以说这种简单易懂的这种图片的形式， 对， 照片的形式更能够让大家了解这些情况， 没错， 了解时局哈， 没错没错，包括像版画，那个当时那个宣传木刻哈，抗战的那个，为什么那么流行，在当时就跟这个都是一个大的背景的。 刚才我们一直说到沙飞先生这一生都特别传奇哈，直到他这个晚年，1950年沙飞先生人生最后的日子还发生了一起刑事案件，然后一直到1986年才撤销判决，是吧？您给大家简单说一下吧。 对，沙飞主要是在后来他就投身抗战了，然后就去了那个聂荣臻统治之下的这个晋察冀那个抗战边区，在晋察冀那个抗日根据地，就在那个地方呢，就是他们成立了一个晋察冀画报。这个画报呢有一个特点，他当时呢他们不光是在编这个东西，而是他们在做摄影培训，他们培养了一大批摄影的那个人梯队，办了很多期那个摄影的讲习班，还有教材，包括后来吴印贤还帮他们做过那个摄影常识，做了一些那个摄影教材，然后呢后来到了将快到49年的时候呢，就是沙飞那个身体就不好了，因为他大常年那个在那个劳动的高强度那个工作状态下，然后呢就是积劳成疾， 肺结核， 对，肺结核，然后就去那个石家庄那边有一个医院呢，就是在那儿住院，在那儿做休养。但这个时候呢，就是革命成功了嘛，就是所有的他的那个战友包括他的学生们这个时候都跑到北京来了，都已经跟着那个解放军都入城了，然后整个那个天安门城楼，当时49年10月1号的这个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所有的这个重要的画面哈，它缺席了，就是这些在这个大的时代这个时间节点上，沙飞缺席了， 他错过了， 这个其实对他们打击，你想想是蛮大的，你想这些人都是他培养的，这些他的徒弟们都上去了。他这个这么重要的一个人物，这个时候跑在一个远在，一两百公里以外的一个石家庄的一个医院里，啊，就你想 精神压力就非常大。 对，这个压力非常大。那么再加上可能就确实有一些那个就精神上的一些那个疾患，在当时没有得到， 没有及时发现的。 对，因为他那个医生是一个日本医生。日本医生呢，就是你知道鲁迅 那是留用的日本医护人员，是一个 对，其实是一个国际共产主义战士。但是呢，沙飞之前心里有一个心结在哪儿呢？就是鲁迅当时去世之前啊，也是在上海被一个日本医师，不能说给治死了吧，但是至少沙飞一直他们就很多人怀疑可能是 有问题 。因此他就对这个其人再加上抗战，你想想那个打得最焦灼的时候，他能看到那些惨烈的画面，日本人的那个对中国百姓的那个烧杀抢掠啊，那个烧村庄，他有大量的那个影像沙飞都拍下来了，包括那个死去的一些那个农民的那个尸体啊什么，他有大量的这种非常那个残酷血腥的画面的一些照片，他见多之后，其实他内心对那个对侵略者那种心理哈，你可想而知，加上鲁迅，再加上他长期那工作的压力，综合在一起，其实他就把他压垮了。对，然后他后来就举枪枪杀了给他治病的这个日本医生。 然后他是后来这个1950年的时候，他是被这个华北军区这一军法处以死刑哈， 对， 但是当时他还 没有到38岁还是很年轻的。 确实确实。 后来1986年5月份北京军区军事法院经再审查明说沙飞是在患有精神病的情况之下作案的，不应该负刑事责任，撤销了当年的那个判决。 对对对，他这个就等于是后来就等于给他平反了。 嗯， 但是那个据当时就是当时给他行刑过程哈，就是有一个就是给他行刑过程有一个解放军就退伍的军人，后来就是整个把当时那过程都回忆出来，就在大家可以去网上可以找得到那篇，就是一个关于那个过程。其实你能感觉到沙飞当时非常淡定。 嗯， 我当时读完这文字，我都对沙飞那个肃然起敬，就是他真是有一种那个，就是他就是到那一刻最后那一刻哈，就是确实非常的勇敢。就是很多人据说就是很多人在那个走那个行刑那个路上哈，很多人就吓得都不行了，但沙飞非常淡定的就过去了。然后甚至说在有一个小细节，在路上他看到了一个棺材，就给他留的那棺材哈，他都没怎么着，就好像简单问了一下就过去了。要一般人看那个是一个其实是不应该被那个被看到的，就是就不应该被那个行刑者看到的，因为很多人一看到那个就更崩溃了。但沙飞虽然看到了，他也没有被那刻被那个所刺激。他当时就我读完这段就那段文字的时候，就觉得有沙飞确实他有一种。就那一代那个就是老一代的那种革命者哈，那种英勇的那种大无畏，真叫那种大无畏的。 但是他当时就是把这个给他治病的日本医生枪杀这件事情，确实是一件就是特别影响非常不好的事情。 对。 但是就是说他的这种精神疾病如果早被发现早被治疗的话，也不会引起后面这样一系列的事情了哈。 对。 可能也是限于当时的这个医疗水平的限制啊，亦或是他自己的这种状况的这个限定哈。 对，或者不给他派一个日本的医生给他治疗 啊， 可能都会好很多。 就是现在回忆起来有很多值得那个在琢磨的地方哈，但是确实是比较可惜。他如果当时得到及时的这个精神方面治疗，那个时候可能大家更注重的是对于这个肉体方面疾病的治疗，而对于精神的疾病这种关注度肯定是没有现在这么高了，是吧？ 对。 城市文化范儿，透过镜头看清世界的美好。胶片相机分为单眼相机和双眼相机，胶片相机用的就是底片而已，因此在成本上，消费者要购买底片的费用要洗成照片，又需要底片的冲费与相纸的费用，所以成本要相对高一点。1888年，美国柯达公司生产出了新型感光材料胶卷，同年柯达公司生产出了世界上第一台安装胶卷的可携式照相机。 一边答题一边您还可以报名参加我们的又见田园第二期的活动，下周三7月25号我们要举行了，招募15个家庭走进北京植物总医院。您在我们的微信平台左下角点击田园报名的按钮参与报名，就可以参加我们的活动了。我们的今天节目也开启了视频直播，微信公众号城市文化范儿下方您选择音视频直播的按钮，视频直播就可以看到我们今天的节目了。另外呢，您现在发送央美摄影这4个字也能看到我们今天给您推送的介绍到的一些精美的这个作品啊。那么刚才呢，这个蔡教授您说到了沙飞，秋子就说沙飞在当时都是亲临第一线，在战地拍摄大量的现场人物照片，非常的生动感人，他为我们中国共产党党史和战争史提供了宝贵的资料哈。然后说到这个摄影，秋子也说，他说上世纪80年代初普通百姓已经开始玩相机了，不敢称是摄影吧，就是拍照。他说我们家那时候买了第一台相机长城135，有了彩色胶卷的时候又买了日本的这个潘耐克斯吧，很贵的。他说后来又买了柯达傻瓜相机，到了数码时代又先后买了2部佳能相机，现在什么都不用了，只用手机了，时代发展太快了，摄影就是烧钱呢。 对， 确实是这样的。 我们有一句话叫摄影毁三代。 不是，摄影穷三代， 单反 毁一生，是吧？ 对对 对， 是开玩笑的一句话。 对对对。 那么接下来我们来给大家说一下，刚才说到了这个沙飞拍摄的这个鲁迅先生，还有我们大家很熟悉的一位国际主义战士白求恩的，他的照片实际上就是吴应贤先生拍摄的。 没错。 这也是中国抗战摄影的先驱了哈。 对，这张照片也是一张非常非常非常经典的照片，在中国摄影史上极其重要。 是。 那么这张照片是 课本上都有。 对，我们小的时候哈、啊，教材上都有， 嗯、 就是传播特别广啊。然后这张照片是吴亦贤非常珍视的一张照片、 嗯。 我去他家里，他家里那墙上现在还挂着这张照片， 哦、 就是他的故居里。 嗯。 就是他非，然后我去做吴亦贤展览的时候，去他们家，就是看了他有上万张的照片，就是他放的，嗯、就这个照片被他放了很多个版本，大大小小的。他是在39年10月28号河北涞源的一个小庙里拍的。当时呢，就是在这个八路军和日军有一个在涞源有一个大的一个交战。那么，那个白求恩在这个。他拍这个照片的时候，就在差不多这一天的时候， 嗯， 就是给最后一个那个战士叫朱德士， 嗯， 做手术，就很着急，因为那个日军已经逼近那个小庙了， 嗯， 所以呢，就是他着急的时候就被那个一个骨头呢给刺穿了那个右手的那个中指， 嗯， 就然后呢就。他就简单做了个包扎，然后就把那手术做完就撤了，然后呢就感染了、 哦、 感染了之后呢他没有休息、 嗯、 没有休息，紧接着投入了另一场战斗。本来他应该就回国了，他正好是到了一个该要那个休养了休整的一个 休假的时候， 对对对、 嗯、 他本来11月1号要回国、 嗯、 要休养，结果他没有，由于特殊的任务他又投入了另一场战斗，然后在那个11月3号的时候呢给一个八路军战士做那个颈部的单独手术的时候， 嗯， 那个单独就那个病菌就感染到他的伤口了， 哎， 然后当时呢缺少那个潘尼西林，就是青霉素，那个物资短缺，也没有那个抗生素给及时的那个消炎， 那时候抗生素是救命的药， 对，所以后来就那个、嗯、就等于患了败血症，就是 去世了， 对，紧接着第二天人就没了，对， 嗯、非常的遗憾、啊， 对，那么。对，那么这张照片呢，就 是抓拍的，其实是 抓拍的、 嗯。 对，然后当时呢，有那还有个叫罗光达的也在现场拍过，那、 嗯、 都没有吴亦贤拍的这张经典。 嗯， 就他整个那个画面的构图哈，就是那个就是白求恩正好是在一个光的，就是你看他在阳光底下， 嗯， 后面在阴影里边还有两个助理， 嗯， 在里面、嗯，然后他在那用了阳光，借助阳光来做手术，因为那个时候。那个条件实在太艰苦， 没有什么，不要说灯，无影灯了，连灯都没有。 对对、 嗯、 对，然后正好他的那个身子呢是弓，弯着腰弓在那儿哈，有一个那个弓形。 嗯。 然后那个阳光打在那儿，还有点闪着那个光哈，然后跟那个当时那种紧张感哈，那种就 有一个鲜明的对比。 有对比，然后。包括那个要看原作的时候会发现他那个小庙的那个墙上还有壁画哈、啊、在里面、 嗯、 有非常多的细节，包括那个上面有一些那个彩绘、 嗯、 那个柱梁啊什么都有，就这张照片还是一个就是非常耐人寻味很耐看的一张照片， 不单单是一个重要的瞬间，而且它实际上就是从摄影的各方面技巧构图等等， 对，审美 很都比较完美的， 对对，从审美上角度上讲都是一个非常好的照片，对， 那我们刚才说的都是一些就是年代比较久远一些的经典的照片，之后我们给大家推送的还有一些这个彩色的照片，给大家稍微说一下吧、 嗯、 比如说有一幅缪小春先生的这个作品，他本人现在还是中央美术学院摄影专业的教授哈， 对， 那么他的这幅作品名字叫立，实际上是当年这个2008年北京奥运会之前筹办的时候，奥林匹克核心区工地当时如火如荼的施工场景哈。 对， 嗯， 它这个是一个典型意义上的就我们叫景观摄影。 嗯， 这种照片呢，就是它所谓叫英语叫 landscape photography， 就是。它其实它不是一个针对一个自然风景， 嗯， 而是一个人造的一个景观，跟这种城市化有关， 嗯， 跟那个一个摄影的美学流派有关，就是德国的杜塞尔多夫学派， 嗯 嗯，画面呢看起来都是毫无表情的，挺冷酷的啊，就他们叫无表情外观， 嗯 啊，然后呢用一种就是。档案式的这种拍照方式，可能还多少有点像那个庄学本那种人类学那种感觉， 就是 档案 是这么记录的、啊、 对对对、啊、直接记录的，然后那画质非常高清、嗯、这照片那个尺寸非常大，原作那个有的打到四五米大，就非常震撼、 啊、 对，里面那个所有的细节都能呈现出来、 嗯、 也非常好看。那么这种类型在过去这一个十年左右的时间里在中国非常火， 嗯， 它是中国当代摄影里头一个非常重要的摄影类型，就是所谓的叫景观摄影。 嗯， 一个是受德国杜塞尔多夫学派一个摄影流派的一个影响、 嗯、 啊，另外我写过一篇关于杜塞尔多夫学派在中国的一个文章，大家有兴趣可以去网上去搜，我这里就不展开了。对，那么还有就是受中国在过去这20年的城市化日新月异，就我们从视觉的感受上，这种城市的景观就是带来的这种天翻地覆的这种变化。 嗯，好，最后还有一件非常重要的，也是这个很具有影响力的摄影家的作品，是罗杰·拜伦的这个作品啊。 嗯， 它不太像我们传统意义上的摄影作品，很像是一种装置的艺术，是吧？ 对，它其实呢是这样，被我们给装置化了。 哦，这样子、啊。 对，它其实摄影倒还蛮方式和手段上，还是蛮传统的。 嗯， 只不过就是它那个， 他是在咱们央美美术馆举办过一个展览是吧？ 对，2016年我们给他策划了一个展览、 啊、 叫荒诞剧场。然后呢这个展览我们当时呢用了将近就是整个改变了一个颠覆了一个传统摄影的那个展览的呈现方式。我们能想象的就大家的那个经验里，就是一个摄影展无非就是在墙上 照片 挂在墙上 的衣服， 对对对，我们然后那个打上灯啊、就那种。那我们现在我们就觉得应该有一些突破，那么这个展览我们就把那所有的作品都撤下来，都不在墙面上展示。 啊， 有的那个打到最大的4米乘4米，掉在那个美术馆的空间当中，啊，然后那个有一些作品我们做了很多就做了很多架子，把作品就放在架子上呈现， 嗯、 就是给那个整个展场变成了个剧场。又有点剧场感， 有立体感了、 啊、对，有一种沉浸式的 体验， 对对对对。然后我们差不多用了将近，你像这展览用了1000平米的这个黑色的那个泡沫铺在地上、 嗯、 哈，那个脚感都是软软的、啊、然后包括还用了叫500多米的那个塑料那个电线管垂在那天上，就那、 嗯、 那个电线也是从他作品中提取出来的一个元素，还有包括什么黑胶带啊，还有灯 LED 灯那种精心处理改造过的，还有像还有一些那个文献柜，还有一些那个铁椅子在展场里还有散落的那个放着。 罗杰·拜伦他的摄影作品是什么风格呢？ 他的风格就是比较荒诞。 荒诞，所以你们才用这种场景让大家沉浸其中来体会啊，照片内外的荒诞。 对对对，然后对，就是希望能够用这样的一个展览去挑战之前的我们那个常规意义上的摄影展、 嗯、 挑战以及这种美术馆的展览制度、 嗯、 当然也是想挑战这个艺术家的作品。 所以真的是通过蔡教授您的这个介绍，我们从就是过去咱们这种循规蹈矩的这种摄影的这种方式一直到现在哈、 嗯、 摄影不管是这个摄影家他们的这个从这个对艺术作品的这个构思和构图来讲，还是我们的这个摄影的这个策展都已经是有了巨大的这个变化哈。 对对对。 那么通过您今天的介绍，我们对于中央美术学院美术馆藏精品大戏这部著作的摄影卷当中有特点的一些藏品，应该只是几件藏品哈，做了一个简单的梳理。也是觉得有很大的收获，我们也非常感谢中央美术学院的各位老师和工作人员，连续6周，您这是收官之作，第6期哈、啊，连续6周走进我们的直播间，也为我们介绍了很多的艺术珍品，相信也是挂一漏万，一定还有更多的百年珍藏在等着各位朋友们自己前往央美美术馆去发掘。那么我们也再一次感谢蔡教授今天做客我们的节目，谢谢您。 啊，谢谢，谢谢大家。 最后也再次祝福中央美术学院百年生日快乐。 好，谢谢。 以上您收听到的是城市文化范儿重播节目，城市文化范儿节目的首播时间是每天早上7:30。好了，稍后在16:30为您播出的是健康加油站节目，欢迎您继续关注。

有人间难生，凭你惜呼声，逍遥望秋天， 好想好想听见。